广西有位朋友就酒后驾驶，抗辩理由就话因为佢自己个名中间有个酒字，咁话父母咧改佢呢个名咧就希望佢日日有酒饮，否则咧就对唔住父母，哈哈，果然系人如其名啊吓，咁啊怪唔之得689啊咁九，717啊咁七啊，咩话？你话689、717呢啲系花名唔系真名，乜你唔知花名系仲准确嘅真名好多好多嘅咩？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新任嗰个港姐冠军咧，究竟叫雷庄儿定雷庄兜啦？咁究竟咧，佢系咪真系好似阿细哨咧？吓，喂，大家点睇呢个港姐冠军啊？喂，其实咧关系咩事啫？我谂大家咧关心一下啲金仔放核弹啊、DQ 啊、一地两检呢啲事好过啦，切身事件嚟噶嘛。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新闻者。嗱，今集咧各位听众可能听下头两节咧，都会知道阿 Vin 今日唔喺度啦。 系啊， 咁阿 Vin 唔喺度咧，我觉得系带一件好事翻嚟嘅， 因为反应录音室入边都系三个人嘅， 系冇错。 我中意而家呢个组合好多好多嘅， 系我觉得阿 Vin 又冇翻。真系冇法啦！ 不如我哋今日就揾今集呢个嘉宾咧，就永远代替佢嘅位置啦。 好啊，不如你出一啲各位听众走音添啊，开心到 放松啲，放松啲， 好紧张，好紧张。 我哋同听众解释翻咩事嘅，因为今集咧就系 明明准备出下声，啲听众明噶啦。系啦，嘉宾出下声， 所以你一句 讲两句介绍下自己一啲。 我哋今日有个嘉宾嚟介绍自己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Jamie。 系啦，咁咧我哋今集咧就系又翻嚟呢个 MJ 移民专场啊，咁咧就想揾啲通常系去过我哋生活过啦一段唔短嘅时间，咁去话翻俾你香港嘅朋友听、听众听，咦，究竟外国系点样噶？ 首先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，今集嘅收听率咧，因为冇咗阿 Vin 咧，一定系爆升。我想讲，我好开心啊！而家 咁好多集都冇佢，都系爆升嘅。 咁今集有美少女， 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啊，系啦。不过唔系因为佢靓先至请佢上嚟嘅，真系因为佢喺英国翻嚟， 都系声甜，因为系声甜， 绝对系因为呢个原因。系啊，佢把声好甜咩？觉得。 好真系拍得好红到面晒 啦！好啊，咁阿嘉宾朋友就俾啲声佢听下，睇下佢可以即系 咩介绍下自己先啦，好嘛？ 即系除咗头先个名字，就佢想多啲多啲 background。 你喺边度读书啊？ 哦，我喺英国，喺 Birmingham 读书嘅。 Birmingham 你识唔识啊？ 伯明翰， 因为有个球队，所以你识啊？ 唔系，我中意研究英国嘅文化。 伯明翰又真系冷门啲，因为 冷门。伯明翰一个系英国好著名嘅港口城市嚟嘅。 O K， 系啊，即系其实咧系一个。即系喺啲商业大城市嘅传统嚟讲啦，尤其是工业革命嗰阵时，好叻啊 ，Jimmy！ 头先咪后问有人都系 Google 睇到你，我哋俾多啲时间阿嘉宾讲嘢先。咁好啦，头先知道咗你叫 Jimmy， 咁喺英国翻嚟喺伯明翰，讲多少少啊？你喺嗰边系住咗几多年啊？系有咩角色啊？做嘢定系点样啊？ 我喺嗰边翻学嘅，咁我喺香港读完中三就过咗去嗰边度升学啦，都过咗去四年噶啦。 哦，系啊，你读系读乜嘢噶？ 你唔使咁嘅声嘅，平时都唔系咁嘅声。 我读 marketing 嘅 ，marketing 好啊， 好啊，都知 marketing。 我细细个都会受到 marketing 噶， 咁样好难问落去，你咁样落去，完全就系一个咁样嘅对答。呢个听众， 我不嬲把声系咁噶， 唔系即系而家咧好多家长咧都谂住即系俾啲小朋友过去咁读书嘅，作为一个。过来人嘅你，唔同嘅科目啦，你觉得过嗰边读书系咪好咧？又或者过嗰边系咪真系 marketing 系咪一个主流系过去嗰边读嘅一个科目嚟啊？你知唔知啊？ 其实咧，过去外国读书啦，十个咧。冇九个都有八个系喺香港读唔成书先至会过去外国读嘅。 唔系，我相信你一定唔系。 佢嘅梗唔系啦，即系佢讲啲朋友同学嗰啲得噶啦，明噶啦。咁点啊？但系呢一班读唔到书嘅过咗去之后，佢哋系好咗啊？定系大家更加就唔好读咯？好玩啊！ 佢嗰边咧系二日大学啲嘅，因为嗰边有差唔多都有200间嘅大学去拣嘅。咁香港个机会入大学嘅机会就少啲啦，因为香港得8间。 嗯。 咁同埋嗰边佢个同埋嗰啲叫做野鸡大学咧，就个收生嘅。嗰啲叫咩咧？ 要求 系收生要求就低少少嘅，所以就变相比较易升上去继续读咯。 所以你嗰阵时中三过去啊嘛，系咪？中三读完过去，咁喺嗰边仲有冇啲咩高考啊？嗰啲咁样嘅嘢噶？ 佢有一个叫做即系佢系分 两种嘅，佢 high school 系 GCSE 同埋 A level， 好似香港旧制咁样，中一至到中五咧就系、是、呢个 GCSE 叫做，咁到中六中七咧就叫 A level 两年咁样咯。 哦，都有呢啲考试， 系都有，佢系香港旧制咁样咯。 哦，系咯，咁咪即系都有两个考试都难过嘅喎。你嗰阵时过呢两个会考同埋高考啊嘛，等于 系咯系咯。 你嗰阵时都系轻易过咗， 佢系比香港系易啲嘅。 嗯，哦，咁唔系咁佢轻易过咗唔出奇噶， 即系你嘅同学啦，系咪都系即系譬如可能廿个同学、四廿个同学咁 样？系， 系咪都全部都升到上大学咁滞？ 大部分都升到噶。 咁你啱啱你俾我问下啦，本身你过去读书咧，啱啱开始有冇啲唔适应嘅问题啊？ 有。咁当初过到去咧，就试过有一次发高烧，病得好犀利，咁就想去睇医生，咁就同学校讲啦。咁但系佢就帮我打电话去医院定系类似医务所嗰啲，就 book 个 appointment。跟住但系佢就话要下一个礼拜先睇得。 咁咁忙嘅咩？ 系啊，即系。你可能我当我今个礼拜一发烧，我打电话去话我想睇医生，要 book 医生睇咁样，跟住佢就会哦好啊，你下个礼拜一先至嚟睇啦咁样。 哎呀，咁点算啊？ 唔系系咯，咁我点样缺货啊？系咪都可以由今日缺货到下个礼拜一啊？ 你要真系病得好犀利，佢哋先至会，因为中学佢有啲，佢中学咧，我嗰阵就住 boarding school 咧，就有啲 staff 咁样嘅嘢喺度及住我哋嘅。 OK， 咁点算？咁你病都辛苦噶嘛？点算啊？ 你要扮到你个样真 系 好辛苦。 咁你到时你嗰阵时真系发挥你清散嘅演技啦，咁样。 系啦系啦， 就真系一个礼拜都冇，都系射波，都系冇翻学嘅。 如果你佢帮你探体温，你真系发紧烧，咪俾你唔翻咯。不过佢正多数都逼你翻学噶，只。 嗯。 但系咧，其实咧，你可唔可以形容百名汉咧系一个咩城市嚟咧？ 哦，都真系好陌生，系啦。 系啊，即系其实好多香港人，你唔系识咩伦敦啊，或者曼彻斯特，因为睇波啫嘛，因为系啊，咁即系伯明翰系一个咩地方嚟咧？其实 伯明翰系英国第二大嘅 city 嚟。 嗱，我都话 系咪即系都好大噶？即系同香港比咧，等于几多个香港咁样啊？ 咁 大概即系譬如 细香港少少，又冇香港咁大咯。 咁都唔系真系。即系夸张咁大， 但系有咩娱乐啊？你唔好讲咩几大， 即系当香港咁样啦，咪都有啲印象啊嘛。 OK， 即系对大细有啲咩有啲情意结噶啦。咁系好似香港咁大啦，当咁跟住咧，佢系冇香港咁发展咁多，定系点样嘅？一个园林啊，定系？ 佢个 city centre 嗰个位其实都有啲似香港啊、尖沙咀咁样嘅，即系佢都有啲商场。行嘅都大型嘅商场嚟嘅，叫做有两个大型嘅商场。咁、通常啲人购物都系喺嗰度搞掂晒，跟住同埋附近又有 Chinatown 啊咁样咯。 哦，有 Chinatown 嘅。 有。 咁、所以平时啲生活都唔会话好闷咁样样咩？ 唔会好闷嘅都。 有啲咩做咧？通常行下街、睇下戏、食下饭嗰啲人物都系。 系啦系啦，同埋就兴。啲人啊，可能放学啊咁样约埋夜晚黑啊，好似 M J 咁样咁中意搞活动啊，咁咪约埋一齐饮酒啊 ，K T V 啊咁 样。M J 系嘅 ，M J 系嘅，坏男人嚟。 你有冇听？你有冇听过我讲呢啲？我平时就约大家去图书馆啊，去研究一下一啲星 座。所以咧，我包我同 M J 唔系玩得埋，我啲比较文静啲咧，系。 唔系佢哋嗰边，我印象中啦，即系我同好多外国嘅朋友接触过咧，都系话即系嗰边好多屋企嘅 party。所以好中意屋企 party 咧，就系大家放学或者放工啦，冇嘢做咁啊，大家去某一个屋企度 gathering， 嗰啲屋企又大啊嘛，咁啊好好玩。但我真系想问一下啦，即系譬如当我哋而家我同阿八旗诶 next year 你仲喺，或者上一年我哋已经认识咗你，你做咗百名汉嘅话，咁我哋去揾你嘅话，除咗你屋企玩之外，仲有咩地方可以去玩嘅咧？有冇噶？因为好少人去百名汉，我未听过游客去百名汉，通唔会啊？通常 系咯， 系啊。 有啲咩？ 附近都有啲风景睇下嘅，但系我就觉得唔多咯。 系咪有佢近海啊？百明海系咪？系咪近海噶？ 唔近。 系我都知 道。港口城市。你忍住头先冇得爆你，你系要自己走出嚟，系咪近海啊？自己走出嚟搞死自己，我都帮你唔到啊！真系。唔系咁譬如咧，佢哋嗱，唔系近海，即系未必可以去海啦。又唔去 house warming 嘅话，咁你喺嗰度嗰四年你点过啊？ 我唔系四年都系嗰边嘅，我第一年过英国，我系喺伯明翰，咁我第二、第三年咧，我就上咗 Newcastle 嗰边嗰度读嘅。 哦 ，Newcastle， 我听讲 Newcastle 好闷噶， 系真系咩都冇嘅 Newcastle， 系啊， 商场冇嘢行 ，Chinatown 都冇啊，系咪可能？ 有，但系嗰个 Chinatown 等我搵下先，都大嘅，但系就冇。曼城啊，冇 Birmingham 嗰啲咁。 系啊，我听过我有个朋友之前又喺 Newcastle 读书咧，佢真系闷到喊啊！佢真系喊咗出嚟，佢真系闷，系真系喊啊！真系顶唔 顺。挂 住你啫。唔系，即系真系闷到喊出嚟啊！系啊。 喂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反而即系啲生活上嘅细节啦，譬如话咧喺香港，好嘅，冇娱乐啊，少啲使费啦。咁喺嗰边大概一个月嘅使费大概系几多钱咧？即系一个你当你而家喺香港都生活咗一段时间啦，一个系你喺香港住嘅地方啦，食嘅嘢啊，买衫啊，所有嘢，同喺嗰边生活水平有冇个好大嘅分别噶？嗰边贵啲定系平啲啊？ 嗰边围翻食饭嘅话咧，就其实嗰边系贵好多嘅。 食饭嗰边贵啊嘛，其实香港食嘢系平噶。 系啊系啊，你翻到嚟香港，可能我喺嗰边揸住100蚊，我净系食到一餐，悭住食到两餐咯。但系翻到嚟香港可以食到三餐咯，100蚊咁样。 咁住咧，住你我知住宿舍啊，但系知唔知譬如话啲人会唔会出去租屋嗰啲咧？几钱？ 就大概1000磅啦，即系围翻都系10000蚊港币咁样咯。 我都唔平喎， 系 咯， 都平嘅喎， 系咯，即系我同 MJ 加埋都负担唔起喎。 咁我就负担唔起，我加埋你应该得嘅，因为你多啊嘛。 诶，唔好讲呢啲嘢先，唔好讲呢啲嘢。 咁但系譬如话咧，譬如话你嗰阵时，譬如话我哋而家好多嘅听众朋友咧，有啲人想即系抌个仔女读书啊，或者点样咧？如果即系譬如摆你过去嗰阵时过去，你印象中一年嘅成本大概几多钱啊？ 平有平读，贵有贵读啦。咁最基本就，因为如果中学嘅话，佢分三个 term， 每个 term 就7000-8000磅啦。 7000-8000磅，70000蚊一个学期，三个学期7×3=21，哇， 20万咯， 都唔平喎，真系。 即系跌一跌咗。 咁我哋唔计学费啦，咁啊净系生活费咧。 生活费其实如果住学校，即系中学嘅时候过去系可以悭好多嘅生活费，因为佢即系我当佢7000磅一个 term 啊嘛，咁其实佢系包埋你住宿嘅， 包埋住嘅，咁又唔贵啦，计埋住 系咯，计埋住直情都 OK 添啊。 你留喺学校入面，同埋因为你住得 boarding school， 你都系细个噶啦，即系可能未过18岁咁样。咁英国法例咧？之前就未夠16岁，系唔俾自己个出街嘅。咁你变相个洗费就会洗少咗少少，少咗好多咯。 哇！你哋喺宿舍有咩做啊？ 玩咯。 玩咩啊？ 成班去玩追因， 跟住同事 啊打乒乓球啊。 我唔信。 系真系噶，你混埋喺间学校度，你又唔出得去。我以前 A level 嗰间学校，仲要系收唔到 signal 嘅咯，个电话系。 系哦，电话都冇得玩。 跟住 WiFi 系 block 晒所有 Instagram 啊、Facebook 啊嗰啲 ，WhatsApp 过咗10点上唔到。 你收你咁样，你点拍拖啊？ 拍拖就真人嘅，系啊，好难，唔可以网络拍拖啫。 问下。问下， 所以而家翻嚟， 咁啊男朋友挂住你点算啊？ 嗰阵嗰个男朋友就同一间学校嘅，都几辛苦下嘅。每一日除咗8个钟头瞓觉嘅时间唔使对住佢之外， 哦系啊， 因为你其实 咁即系对得多，所以分咗手。哎呀，唔讲呢啲。 咁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你觉得吓，即系冇所谓嘅，中立角度嘅，你觉得建唔建议家长朋友，假设啦，佢真系考虑紧唔喺香港读书啦。咁等唔等个小朋友过英国读书呢？ 一定要有人管住咯，如果想佢过去，同埋越细个过去会好啲，我觉得。 点解咧？ 佢适应能力快，同埋佢学英文又快啲嘛。小朋友过去，即系佢哋学得快啲噶嘛。 你嗰阵时过去拣，你读嗰个寄宿学校系咪啊 ？Boarding school 我英文好渣，我而家学识呢一句啦。寄宿学校唔难揾嘅， 难揾， 求其揾都揾到噶啦。 间间，因为佢有分两种嘅，佢系好似香港咁样私校同埋 公立学校。咁你嗰阵时过去嘅就系私校， 系啦。 咁你啲同学嘅比例咧，譬如话而家有一班有几多人啊？ 一班，你讲中学嗰阵， 中学系啊。 一 班唔係好多，廿個 咁大概會，有啲香港人或者華人都係咁嘅。好，雖然抌過去小朋友過去啊，嗯、但又好憎有 Chinese 嘅同學嘅。喂，你過去嗰啲私校會唔會有幾多比例係 Chinese 嘅？ 大半都是 Chinese 嚟嘅。 哦，嘅大半 Chinese。咦，咁你学英文系点样？系咯，会唔会六周年 Chinese 学英文会冇大障碍咧？ 其实都会噶，所以其实你抌个小朋友过去，你最好抌佢去公立学校，因为公立学校咧就多啲 local 嘅。 嗯。 咁小朋友过去 local 学校就会学得好啲咯。 系 咯。如果唔系你去私校，其实都系一年抌几廿万过去俾自己个仔女过去玩嘅咁样咯。 嗯， 你到我问未咧？ 都好道理问噶。 系啊，我依家好嬲我依家。Jenny 啊，我听讲咧，你依家咧都翻嚟香港做嘢噶咯。咁咧，我想问咧。嗱，以你依家嘅睇法啦，你觉得咧喺香港做嘢同喺英国做嘢，即系如果俾你任意选择啦，你会去英国留翻英国做嘢啊，定系香港做嘢咧？ 嗯，即系假设你而家毕咗业噶啦，佢因为佢而家大学嗰度咧， 系啦， 假设当你大学毕业，都有公司请你咁计先啦，你系咯，你喺英国做定香港做咧？我都想知道即系收入嘅 salary 啊， 或者嗰个前景啊，或者要唔要搵工啊，咩嗰啲咧，系啦。 我自己就未喺英国翻过工啦，咁我见啲朋友同学咧，佢哋多数都系翻下 part time 咁样，就$100一个钟，$10一个钟嘅最少都有。 哦，都好好喎。 系咁，你拣咧？你拣你会喺香港定喺英国做？ 我拣，如果我拣，我会翻嚟香港做嘢。 个好处， 因为。咁你话晒都唔系佢哋地方嘅人，即系你唔系 local， 点都会可能俾人有，点都会有少少种族歧视噶啦，咁样，咁、就翻嚟香港就会好啲咯，即系唔使俾人哋好似，因为你唔系佢哋国家嘅人，咁佢就样样嘢都针对住你。 嗯，好自然嘅，你讲唔讲嘢啊？ 你啊，即系你讲咯。 好自然嘅，即系譬如我哋香港人咁样啦，不过香港又难讲啲嘅，即系我哋正常咧系会想请个香港人咧，大家同样 level 嘅话啦吓，两个一样一模一样嘅八旗企喺面前话咧，我会想请香港八旗咧多过请个鬼佬八旗嘅，跟佢沟通唔到啊嘛，系啦。咁但系咧，我见过一啲因为我都好多外国嘅朋友啦，读完书牌咧，佢哋又同我讲话外国。我認識嘅都係好多外國嘅大學畢業，佢哋識鬼分，你係咪野雞大學咩？咁翻嚟咧都係吃香啲嘅。你而家翻咗段時間，你覺得揾工上面你嘅外國學歷其實係咪真係幫到你咧？ 都有少少幫到手嘅。如果唔係，我唔會未大學畢業都揾到工翻啦。 同埋我主要人靚聲甜咪幫到。 如果你係見過係啦，Steven 咪擺埋邊啊？聽日翻到工 嚟唔係，即係我唔係咁膚淺嘅，因為我本 身睇出睇出， 唔係即係我聽咗，即係其實都講緊20分鐘唔到啦。我都覺得佢阿 Jimmy 係一個好有內涵嘅女仔。係 啊， 係冇錯。 咁快覺得好有內涵。 係，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唔請佢有損失咯，即係僱主係啦。 嗯，明嘅，有工翻啊？点啊？到你问啊？你仲想咩想问啊？ 咁你死我好紧张， 你问你又问紧到？喂，咁啊嗱，一直讲最后唔多时间嘅嗱，咁样讲，你喺香港生活嗰段时间，喺英国生活嗰段时间，不如我哋谂下，你觉得喺英国生活有咩好，有咩唔好？又喺香港生活有咩好，有咩唔好？你即系俾啲个人嘅意见俾大家，真系参考下。 喺英国生活咧就。舒服少少，因为英国人嘅步伐咧就比较慢嘅，同埋佢哋嗰啲铺头咧就5点钟你就会见到条街静晒噶啦，星期五六日都系咁样嘅。 咁好压力啦，生活压力啦，系啊。 跟住香港就好忙咁样咯，成日都连好似想安安静静食个饭都要限住时咁样咧。 系啊，就算即系剩一个钟食饭啊，但系去餐厅食饭咧，都系赶你走咁样。 系啊系啊。 咁头先嗰个咧系英国嘅好，香港嘅少少算系冇咁好嘅地方啦。你觉得英国有咩唔好嘅地方咧？ 唔好 有冇啊？ 我觉得英国个医疗差少少咯， 就系因为慢，一个钟一个钟， 同埋天气 一个礼拜。 我讲中咗天气差。 系啊，你 Google 到啊，终于天气差。即系点啊？即系落雨。成日都落雨， 我个 city 成日都落雨。 系，即系落雨有咩问题咧？除咗即系冇心情， 落雨咩问题咧？问出嘢， 即系要问下， 咁迷晒我。 觉得落雨落埋，即系咪好潮湿啊？定系点样？点样唔习惯你？点样？ 长期都好似香港打緊三号风球咁样咯。 啊，咁啊系啊，好难出去玩啊，好多消耗啊。 我以前我即系我升咗大学之后，我基本上系佢一落雨啊，好大风咁样，我就唔会离开我屋企噶啦。 嗯，好啦，剩翻时间唔多啦，最后一个就系香港好啲嘅地方去讲下。即系头先讲香港生活节奏太快啦， 翻嚟香港有冇唔适应啊？ 翻嚟香港有咩好嘅地方？ 系啊，我同 M G 帮到你嘅， 诶得啦，依家香港有冇咩好嘅地方？你觉得啊，香港呢样真系正啊，咁样我喺呢度生活咧，我觉得呢样系一件好嘅事嚟嘅。 咁话晒自己本身都系香港人，咁梗系自己出生嘅地方系最好嘅，点都 好啦，好啦，差唔多啦，呢个时间咧，我哋嘅节目差唔多啦。不过节目之后咧，就可以慢慢再继续倾。 系啊，冇错啊，系咯。咁基本上系咯，我依然系咁温柔啊。 如果大家好似八旗咁样咧，好想听美少女讲嘢话咧，我哋可以下次再揾阿 Jamie 上嚟咧，就同我继续分享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 其他嘢嘅。下次咧，我哋就等八旗唔喺度先，我等阿 V 啊。唔得唔得，我喺度嘅，我喺度嘅。 咁啊，多谢阿 Jamie 啦，我哋下次 再。好啦 ，V 唔好翻嚟啦吓。 拜拜。 拜 拜。